三尺地灵魔陆坤抢羊道上，为了人前显圣，自报奋勇登上八王擂，把连龙一挑到了前台，他是大放厥词呀，呆各位父老乡亲们，各门各户的师兄弟们，在下我姓陆，叫陆坤呐、啊，人送绰号三尺地灵魔，就因为我个儿小，身量矮不起眼儿，因此才得了这么个绰号。方才大家都看见了，有个野人叫王元登台了，居然把金面罗汉的脑袋给拧下去，手段未免过于残忍，我要给死者报仇，要斗一斗这个野人王元。我说姓王的，你在哪呢？你在台底下没有？你敢不敢上来？王元呢，正跟徐良在台下说话，听台上这么一叫唤，王老将可把脸儿扬起来了，看着三尺地灵魔一乐，嘿，哎，哪儿蹦出个土豆子来？问徐良，我说他说什么来着？啊，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。哦，就是江湖人称云南二魔，二魔的。对，闹了半天是小灿儿，这样的货我能跟他伸手吗？我打的是卧佛昆仑僧啊，连郭昌达都不知道我伸手。梁子，你等着，我告诉告诉他啊。哦，你爷爷王元在这呢。陆坤一看，人丛之中一个大个子，果然是王元。你上来！我呀，没那功夫。现在我脚气犯了，我要串串脚丫缝，没功夫弹弄你啊！你也不配跟我老人家动手。不是，你可把我骂苦了。三尺地灵魔是奔奔直蹦，逗得不少人肚子都疼。王元就有这么个怪毛病，你要指名点姓逗他，他还不去了，你不叫他，他非去不可。正在这时，有位僧人飞身登了台。弥陀佛，陆坤，不用王元，贫僧在此。啊，陆坤回头一看，登台者非别，正是少林名僧之二，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。他一见欧阳普中啊，心里头就一翻个，要这个人呐、啊，别做缺德事儿。前者呀，他耍了个阴谋，用百日夺目反通杀，想把二当家的给置于死地，结果人家取了九紫莲花，起死回生，又把欧阳普中给救好了。因此呢，他心里头觉着发愧，见着二当家的舌头有点发短，他说陆坤，我问问你，你要是好样的，你就承认前者我跟郭长达一对一掌，他打了我，我这样打他，是你出来的，你给从中解的围，你说嘛，事情好商量。 让我明天带着队伍赶奔莲花观坐下和谈。是你说的不？啊，是我说的。你为什么暗中下绊子？那杯酒里边搁了什么了？你说实话。我可搁了点药，叫百日夺目反通杀。为什么这么办？为什么也罢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我就想省点劲把你整死。既然你没死，就是你的便宜。陆坤，既然你敢承认就好，今天这笔账咱得了结了吧，不能再往下拖了。好啊，我也乐意把账了了，该谁的欠谁，咱们清账。你接着。陆坤恼羞成怒，往上一蹦，蹦起八九尺高来，抡掌就砸。欧阳普中往旁边一闪身，把掌躲开，袭身上步，冲着他使了个丹凤朝阳。陆坤往旁边一闪，二人斜身转步，就打在一处。一高一矬，一胖一瘦，这两个人的打法不一样。少林名僧使的是稳扎稳打，少林的硬功，一伸手就使的是达摩十三式。地灵魔陆坤呢，仗着身体矮小，施展闪躲之能，一伸手就使出来金莲掌，专打欧阳老剑客的下三盘，也是极难对付。因此这两人打斗到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欧阳普中心中着急，心说我要瞪眼把他放走了，我这个仇就没法报了。杀恶人即是善念，这种东西绝不能叫他留在世上，留着他就得害旁人。要这么打，我还真打不着他。有了，我何不舍身冒险给他一个便宜？他要贪了便宜，他可就吃了亏了，我就能把他置于死地。就这么办，二当家的打定主意，跟他继续打。这时候八十个照面就过去了，打来打去，他的动作显得有点迟缓。显而易见，他光过上三盘了，把这下三盘就是从心口往下就给了三尺地灵魔。陆坤一看，哎呦，欧阳普中啊，你要倒霉啊，你啊，合着你这大肚子你都不要了。我这他有心拿掌打，又一想不行，这和尚坨太大，这肚子光油也得有半尺厚，我这一掌未必能打得动他，干脆我还是阴阳童子腿，我一脚把他蹬死就得了。就是这个主意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打得紧要关头，哎哎，啪啪啪，他上头来了个紧三掌，一晃欧阳老剑客的面门，底下就玩活了。左腿一立，右腿飞起来，砰！就这一脚，欧阳老剑客躲闪不及，正蹬到肚子上头。台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有不少人惊叫了一声：“哎呀！”关心的把眼都闭上了，完了。心说：“欧阳老剑客，你怎么了你？大概这次受伤糊涂了，头脑反应的也慢了。你这亏吃的这一棒，这一蹬上，你肠子都得断多少节啊？”五脏都得蹬碎了。可是大伙不了解内情，欧阳普中早就有准备， 说给陆坤点便宜，就指这说的。因此他提着这口气呢，就蹬上也没事儿。他故意往里一收这气，这一脚蹬上了，软软乎乎的蹬进去有半尺多深。紧跟着欧阳老剑可往外一鼓劲儿，哎，嘣！这肚子当时就圆了，这弹性还真够足的，嘣的一下像球一样把陆坤就弹出去了。陆坤噔噔噔，仰面朝天，正好摔到八王擂的边上，这个脆回劲就甭提了。还没等陆坤站起来，老和尚晃身去到近前，把一尺多长的大脚抬起来，别动，正踩他小肚子上的，两个人是来个脸对脸。陆坤心里就跳成一个了，哎呀，这亏我吃的这个报，贪小便宜他妈吃了大亏了，想要逃走势比登天。欧阳老剑客用手指着他，陆坤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如果你能承认个错，愿意重做新人，我给你留点记号，给你留条活命，从今以后你必须要痛改前非。假如你嘴还硬，讲不了说不起，贫僧我可要下毒手了。老秃驴，欧阳普中，你想瞎了心了，到任何时候你家老爷子也不能服你，我何错之有啊，你就随便吧。好，大和尚丹田一用力，腿往下使劲儿，哎，棒，这好。再看三尺地灵魔是两头冒泡，把小肚子给蹬崩了，七窍流血，死于非命。欧阳也把腿一抬，退归原位，闭上眼睛，双掌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就念起弥陀佛来了。心里说，罪过罪过呀，弟子开杀戒了，但这是逼的，我不下手也不行了。这一下台上台下开了锅喽，小老道到前台像抱小孩似的把三尺地灵魔周到后台，郭长达一看无量法，哎呀，陆老剑客，你死的太惨了！后台就开了锅了。一瞅今天这次开擂出师不利，这么高的人物出去就归位了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郭长达一讲，再照这样打下去，这仗就没法打了，我得亲自登场扭转败局。再看他伸手从背后拽出一对量天尺，师父各位给我观敌料阵，待我对付于他。说着他就想亲自奔前台，在旁边过来一人，总门长，这何苦的，身为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，遇事心不慌，这是干什么吵吵喊喊的，这死几个人至于这样吗？这陆坤他不死他等什么呢？他有什么能耐？这样的人早该死，也没什么可心疼的，给他弄个棺材一装得了呗，干什么大吵大嚷的。诸位都压住阵脚，把气血平住，咱们今儿个非胜不可。总门长，我出去会会这大和尚。 郭长达一看，说话的是谁呀？是九头神雕纪成达约了最好的朋友，人送绰号叫飞天玄狐公孙良。那俩猴就是他领来的。公孙良啊，看见了，在场的不就这些人吗？我说点话不算过分，因此他故意的卖这个能耐，显得有本领，显得辈儿也高。郭长达点了点头，老前辈可多加谨慎，放心吧。来啊，跟着我走。这俩大马猴眼赛金灯，脖子上都带着波圈，一串小铃铛，锁链的前面是个皮套，在公孙良手脖子上套着，就像牵狼狗似的牵到前台。公孙良迈着四方步，撇着辣嘴，目空一切，来到前台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欧阳老剑客。我说你就是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二欧阳普中吗？弥陀佛，不错，赵氏贫僧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个理儿我不必解释吧。哎，陆坤死的太惨了，你就像踩蛤蟆似的给踩冒泡了。好，今儿个我想要给他报仇，敢跟我比比吗？你是何人？福姓公孙，单字良啊。我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的。欧阳老剑客倒吸了口冷气，早就听过这个名字，没见过，就知道今天来人不善。但是老剑客毫不畏惧，就想应战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台下一阵大乱，有人高声喊喝：欧阳老剑客，你下来歇一会儿吧，要想登台的人太多了，打一阵就不错了，赶紧下来吧，要换人喽。欧阳老剑客一听说的也有理，你们来的人太多，一个人打一阵就不定得打多少天呢。又一想，我见好就收吧。他可不是怕公孙良，因此他双掌合十，口诵佛号。公孙老剑客听见没？下边的人不答应了，必须得换人，等一会儿贫僧再来陪你。说着话双腿一飘，跳下八王擂，挤进人群之中。见着徐良，他就问梁子：刚才是谁喊的？ 我也不知道是谁喊的，这个声音是那个地方发出来的。 大伙捋顺声音这么一看，闹了半天说话的是个老头，在老头的前面还有个小孩。就见这个小孩分开人群来到台前， 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接话。 哎呀，等了好几天了，好容易盼着开戏了啊！这戏呀，我非得看到底不可。上台喽！嘿，咔咔咔！这小孩飞身来到台上，房叔安一看乐了。哎呀，我说各位，这小孩跟我交情才好呢，前者帮着我救了包大人呢，就是他。你们忘了吗？他登台的时候让人给打哭了，去找他爷爷去了，怎么今儿个这才回来？房叔安在底就喊开了： 我小兄弟小朋友，这些日子你挺好吗？把你爷爷找来没有？ 找来了。大脑袋你放心，我们爷俩要包打八王嘞。 你哪有这么干的，两人一个台上一个台下讲的没完呢。 单说这小孩喊完了，一转身来到公孙良近前，把腰一叉，小腿一撅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。 我说你谁呀、啊、你老头，你哪儿来的？ 父亲公孙单字良，东海小蓬莱来的。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啊？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，滚滚上后边待去。我听说你们后台来了不少能人呢，你叫郭昌拿出来，还有一个叫脑袋上净大包的，叫什么，叫九头神雕继承的，叫他出来。还有那个卧佛昆仑僧，叫他出来。小爷爷打的是那个人，能打你吗？我穿新鞋能踩狗屎吗？打你一巴掌，我上哪儿涮这手去？臭气冲天，有多恶心，我倒霉得倒二年。爷爷，公孙良一听，他妈这小孩也太狂了，你可把我给损透了，我一文都不值了。 想到这，公孙良火往上撞，小兔崽子，你是谁？什么人教育你如此猖狂？不用老朽我亲自动手，看见没？我领着这俩畜生就能把你给废了。说着话，公孙良一回身到俩马猴近前，用大拇指念崩簧，咔吧咔吧，把脖圈上那个铁链给摘下来了，把铁链往胳膊上一缠。书中代言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铁链，这对五金的链子乃是公孙良的兵器。哎，这玩意儿还两种用途。他对其中的一个马猴嘀咕了那么几句。你看马猴这玩意儿精通人性，他只是不会说话而已，他的主人怎么告诉他，他心里都有数。就见稍搓一点，这个马猴把脖子一晃，哗啦啦啦啦啦啦，串铃一响，一窜就窜到小孩的近前，把爪子一立，脖子上的毛都炸着起来了，叫人看着望而生畏。可那小孩一点都不在乎，哈哈，我公孙良我还寻思你是干什么的呢，闹了半天你是耍猴的出身呢、啊、哦，你就是走街串巷打把式卖艺的货，能登得了大雅之堂吗？弄俩破猴跑这唬人来了，你说叫我怎么办？干脆叫你省省心，把他俩都摔死得了。这小孩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台下说话，我说环儿，不要说话太狂了，往旁边闪闪，把这猴交给我了。老头说完挤出人群来，在台下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，起了一丈五六尺高，紧跟着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，一掌腰啪登上擂台，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啊！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，好功夫，好本领，这身子真够轻的。老者乐呵呵的望着台下一抱拳，表示谢意，回过头来指着那小孩，环儿，你太不像话，一点也不谦虚，你别忘了，骄者必败呀。 哎，你看你刚才口中大放厥词，你简直眼里都没人了。虽然说咱们遇上这些人都是饭桶，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就您能打败他们，你也不要大吵大嚷的，还不够退在一边。 是爷爷。 小孩往后一退。公孙良听这词儿也别扭，我说这是教育孩子吗？啊，虽然说遇上的都是饭桶，合着把我们包罗在内了，我们一个英雄都没有。难怪这小孩如此狂傲，根儿在这儿来的。但是他一看这老头这俩眼睛金眼珠，白眼之毛，面似晚霞，一不隐然飘洒千心，背后背着草轮金，手里边提着个特殊的兵刃，叫紫猪杆。这杆儿能有六尺五长，其实他还不清楚这猪杆叫的多长多长，里边带三环套月的，只要用手指头一摁消息，这玩意儿就自动能长出来，乃是一种特殊的宝家伙。这老者把紫竹竿往身后一背，看了看公孙良和面前的猴子。公孙老剑客，我说你今天登台也就登台了，你何必带这些零碎儿？人都不行，用猴子取胜又谈何容易呀？我奉劝你把这猴子领走，这是你的便宜。你去把卧佛昆仑僧给我叫出来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我有几句话想要当面奉劝，他听更好，要不听我们二人再动手。不是我孙子说的过分，你现在排不上号，你的资格差的多的多呀。老匹夫，你是什么人？这你甭问，我跟你说了也没用，你快点换卧佛昆仑僧，连郭长达我都不见。昆仑僧来没来啊？对待老朋友就这么冷淡吗？啊，连接都不接一接吗？这老头声音非常洪亮，跟敲铜钟似的，后台听得真而切真。昆仑僧正坐到床上生闷气呢，一听这声，哎，怎么耳熟呢？谁呀？他就站起来，郭长达紧拦着，师父，您听他那份鬼吹灯干嘛？八王类来的人太多了，山大了什么兽都有，树多了什么鸟都有，这块的人都有病，他这叫信口雌黄，您还是歇着您的。不对，我听着声音非常熟悉，待为师观看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卧佛昆仑僧撩开帘往前台一看，正好跟那位老者打了个照面，一眼他就认出来。 来这老头非是旁人，正是云南八卦山天坤五老第一老，人送绰号闭目垂钩赛太公，姓江，叫江伯涛，江老剑客。他心里就一翻个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跟江伯涛久打交道，他深知江老剑客武功盖世，天下绝伦，他要露了面，这八王擂不好维持了。心里说话，弥陀佛，我太倒霉了，要不我就早来几天，要不我就不来，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碰上了？有心不露面不行，台上台下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这儿，况且江伯涛指名点姓叫自己，肯定他是知道我来了，我要不露面岂不是惧怕于他，当时就栽了跟头了。昆仑僧又一想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，我就豁出破头撞撞金钟。那位说，昆仑僧干什么这么悲观呢？这有原因呢，他跟江伯涛在云南八卦山三次对掌，每一次他都没找着便宜，而且每一次他都受点伤，回去得养个三个月五个月才能康复，所以他一见着江伯涛脑袋都疼。如果他们俩这次再伸手，是第四次对掌，能不能赢人家，这回能不能不受伤，他心里没底，故此就有点怵头。闲言少叙，卧佛昆仑僧心里头恐慌，表面上装得挺坦然，命徒儿把连笼打起，舔着大肚子迈着四方步来到前台，把两只大手一合，阿弥陀佛，江老剑客久违了，贫僧有礼。江伯涛也挺客气，往下倒退了两步，抱拳拱手，老罗汉一向可好，小老儿这厢有礼。从表面上看，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知心的朋友，两个人礼毕，昆仑僧这才说，老剑客，你怎知贫僧在莲花观？哈哈哈哈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您的金身大驾刚一来，我就听别人告诉我了，因此我特来访你。老朋友，别的话咱都甭说了，有几句知心话我想讲在当面，可以啊？老剑客有话请讲，小僧愿闻高论。好，这才是好朋友呢。老罗汉，你徒弟郭昌达不对呀，他不应该摆这座八王位，更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，他错就错在包庇张小西跟开封府的半差官为仇作对。不过呢，他是个糊涂人， 我有话跟他讲不通，只好跟老朋友你说，你是他师父，他是你栽培起来的，我想别人讲不通，你能讲得通啊。我就希望你让郭昌达撤掉八王类，把八王爷送回东京汴梁，然后他自备七夫到开封府去认罪，痛改前非。那时节皇上有好生之德，就许高抬贵手饶了他的性命，我们武林中的同仁也可能替他说几句好话，如其不然再继续下去，后果是不堪设想，他自作自受，还得把老和尚你牵连在里面，岂不可惜呀、啊、老和尚你是个明白人，无需要我多谈，我希望你三思后行。老剑客，你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果然句句是金石良言呐、啊！我太爱听了。不过呢，你说的比较晚了。如果倒退那么一个多月，或者是十天半月的，也好说。事到如今，生米做熟了饭了。你想想，郭昌达犯了这么大的罪，就是把八王送回安庆宫，谁能保险他不掉脑袋？再退一步说，即使能保住他这条命，今后莲花门还存在不存在？名声扫地，付诸东流啊，这个门户就完了。郭昌达能甘心吗？我当老师的怎好逼迫于他呀？当然劝可以劝，我这次来也是这个目的，但是听不听那就由他了，他不是小孩子了，百十来岁的人我也不好勉强。老朋友别往下说了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，您呢不用跟我转脖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还是包庇他，还是纵容郭昌达，话里话外还是袒护于他，要照这样你可够危险的。正这时，那个矬老头公孙良嘣一下蹦过来了。老罗汉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，您把他交给我，我把他收拾了。公孙良把猴眼一瞪，往前一纵，劈面就是一掌。昆仑僧啊就耍了个奸心眼儿，按理说他一句话就能把公孙良给拦住，但他没那么做。昆仑僧一想，正好给我来个下台阶，哎，我在旁边看看热闹，倘若公孙良能够战胜江伯涛，那是太好了，省着我费事了。如果战不胜，我再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，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办法。昆仑僧往下一撤身，躲到上场门这儿。单说江伯涛没想到这手，一看半截腰蹦出个猴来，这老家伙乌龙分说，叭叭叭一掌紧似一掌，一掌快似一掌，竟奔自己致命之处。姜老剑客可真不乐意了，刷刷刷左躲右闪，最后停身站住，把双掌一封，封住了门户。慢，公孙良，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？ 你有什么了不得的？我打的就是你，老匹夫接掌。 后来把姜老剑客实在气急了，这才晃双臂跟他动手，五六个照面，姜老剑客一翻手使了个二龙戏珠，耳轮中就直接不停。再看公孙良可倒了霉了，用手一摸俩眼珠没了，叫二龙戏珠整个给戏出去了。当时把公孙良疼得双手一捂两个眼眶子，摔倒在台上是就地翻滚。眼是人的心苗啊，愣往外抠谁受得了，但是怎么抠的谁都没看清，就说明姜伯韬手法太快了。姜老剑客用手一指，公孙良啊，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，饶你不死，来人把这个残废抬到后台去。小老道跑出来赶紧把公孙良架到后台，群贼一看无不惊骇，我的娘哎，这老头可够狠的啊！正在这时，五雷金刚道飘身形来到前台，无量佛，胆大的姜伯韬，我认识你，你不就是乾坤五老的头一位吗？来来来，咱二人比试高低，接掌。这五雷金刚道一向不服姜伯韬，两个人在前台大战，简短结束15个回合，就见姜伯韬把手一晃，照五雷金刚道这乐子大了，哎呀一扑了脑袋，躲得稍微的慢了一点，把右边的眼睛保住了，左边的眼睛就让你抠出去了，鲜血往下一淌，五雷金刚道蹦起来就跑奔后台。到了后台，趴地下就昏厥过去了。有人赶紧过来抢救，给他上药包扎，暂且不提。单说九头神镖纪成达，纪成达一看出师不利，哎，我带了这俩朋友。一对受伤的，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，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，我怎样交代？看来我非得亲自出面不可。他从床上下来，手晃拂尘，就来在前台。昆仑僧连言语都没言语，这老家伙尖就尖到这种程度，心说你们谁动手都好，我要看看你们这样打对我是有利的，多打几阵姜伯韬肯定消耗体力，到那时候我再伸手就有把握赢他。我再看看数载未见这个老东西的能耐是长了是退了，因此他没言语。单说九头神镖纪成达迈大步来在前台，老百姓一看呢就一阵大乱，哎呦我这家怎么长这么凶啊，这脑袋上都什么玩意儿？再看左一个包右一个包，大脑袋上长着小脑袋，嘟嘟赖赖，要不怎么叫九头神雕啊。单说纪成达停身站住，把拂尘一晃，姜伯韬认识贫道吗？认识，哈哈，九头神镖纪老剑客，我记得15年前咱们在碧霞宫见过面， 对， 你记得还挺清楚，那时候咱们互相都练过武艺，我练的是金莲掌，如果我没记错 你练的是螳螂十三式。 对对对对， 季老剑客说的太清楚了，没想到今天在八王擂相遇。 季承达突然把脸往前一沉，姓姜的，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吗？ 知道，连小孩都懂，我怎么不懂啊？你的意思是不是想给方才那二位报仇啊？可以，五官四肢这堆这块都在你面前摆着呢，你想要哪儿就给你哪儿，但是你可得拿出几手决议来，不然的话我什么也不给，相反的我也抠你的眼睛。好啊，江伯涛啊，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拿命来！季承达刚想伸手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八王擂的台下扔窜上一个人来，这人把手往空中一举，妈，等一等！台上的人一看，谁呀？正是白眉大侠徐良。谁也不知道徐良这会儿登台是什么意思。单说白眼眉先来到江波涛近前，一柄手，老人家，多谢您解救包大人之恩，我代表我们开封府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向您老人家致谢。 哎呦，三将军 何必客气，那算个什么呢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况且包大人乃是清官，解救清官乃是侠义道的本分呢。 白眉大侠，您登台有事吗？ 有点事情，您老人家先休息休息，我见季承达和昆仑僧有点事情交代。 好吧，请。江伯涛一想，人家徐良那是国家二品将军，人家说话是代表官面，因此就得给人家让步，所以他带着他小孙孙往旁边一退。徐良来到九头神雕季承达近前，把胸脯一挺， 啊，我说你就是九头神雕季承达吗？季承达一看面前来个活吊死鬼，他这眼没这个白劲儿，眼角往下耷了，嘴角往上翘，大片牙，黑牙根，面似紫阳干，往前面一站是三道弯，幸亏他还挺胸脯呢，要不挺脑袋跟脚丫都扣了头了。后边背着把刀，穿的衣服也不是干净利落的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呀。 你是什么人？ 白眼眉为记，我叫徐良啊。 哦，闹了半天，你就是罪魁祸首，徐良啊！ 虽然你年纪不大，名声可不小啊，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。听说你这一出事，武林人算遭了殃，绿林人算倒了霉。这次贫道从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到八王擂，就是找你算账来的，起码你也是其中的一个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亮家伙与贫道动手。 我说季承达，你先不要吵着，也不要喊，我这次来不为打仗，我有件事情必须得交代清楚。 你说吧，什么事？ 光跟你说还不行， 季昌达、昆仑僧都得过来，我跟你们几个一块儿讲。众人一听不明白什么意思， 所以郭昌达从后台也出来了，他跟着师父昆仑僧往前紧走了几步。徐良，有什么事儿你说吧，我们几位都在。 好， 请问郭昌达，咱们这个擂叫什么名字？ 八王擂。 早就说过百遍了，你这不废话吗？ 不对，既然是八王擂，为什么叫八王擂？ 因为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，所以就叫八王擂。 好了，当初咱怎么说的？ 我们要打胜了，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，你们要打胜了，任凭你们法落。可是两次立擂打了个没完没了，始终就没见着八王千岁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有个要求，把八王爷得请到台上，让我们大家看一看，让天下的老百姓看一看，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八王擂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仗没法往下打。我来就是交涉这件事情。 那徐良啊，这有独出的见解，这可不是废话呀。因为徐良早都盘算好了，他一看这个太阳往西转了，离着日落顶多不超过两个时辰，日落之后天只要一黑，大批的军队就开到了，叫血洗莲花观。但是有个前提，必须得把八王爷救出来，不把八王爷救出来敢打吗？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，那是干着急没有办法。徐良一看到时候了，别这么瞎打了，趁热打铁，干脆提出要求，让他们把八王爷献出来，只要能见着八王爷，我们就有办法把他救了。不然的话，谁知道他把八王藏在哪儿了？到了时候现找八王再混战，那可就出了事儿了。徐良想的是比谁都周到，因此在台上这么一提，翻江叔、蒋平等人在下边一挑大拇指，打了，妈，这孩子是真高，我们光顾打了，忘了大事儿了，提的太对了。 方叔安本平把大脑袋晃，要不这么多人，我怎么非拜他为爹呢？那我爹就是聪明啊！爹爹说你太对了，不献八王你无赢。他在底下咋呼上了。郭昌达让徐良问的是张口结舌，这怎么办？徐良说的都在理，当初确实是这么讲的，因此他犹豫不决。徐良一瞪眼， 郭昌达，你是不是又想变卦？ 哪能呢？徐良，你错疑了，我是想可以把八王请来，但是怎么一个请法，我得琢磨琢磨。 你不管怎么琢磨，今天我们是非见八王不可。我说诸位，你们大家说呢？ 哎呀，看热闹几万老百姓闻听此言都就吵吵开了， 对，我们看看八王，要不然什么八王呢？没有八王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看看八王爷， 这人的声音跟海浪相似，排山倒海呀。郭昌达一看不把八王请出来，这事儿还不好办呢。 好， 徐良，你少停片刻。他扭回头去叫过来几个小老道，趴在耳边叮嘱了一阵， 敲了道转身去了。大伙正好利用这机会休息休息，喘喘气儿。徐良转回身来，在江波涛老剑客爷儿俩近前，徐良再三致谢，江波涛一摆手：“徐三将军，你怎么这么客气？如果不喜外的话，咱们爷们今后还得亲近亲近呢。我请问这位少剑客贵姓高明？”他问那小孩，那小孩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：“徐三将军，我可称不起少剑客，我姓江，叫江环，这位是我爷爷，我是他的孙孙。这次我爷爷从云南八卦山来，我非要跟着不可。我爷爷一开始不同意，后来这才答应了，让我开开眼，见见世面。三将军，实不相瞒，我就冲你来的，你名声太大了，我就想想见见怎么样个白眼眉。今天见着了，我是非常高兴。不过呢，我这还有点遗憾的事哦，少剑客有话请讲。也许我晚来了一步，没瞅着白眉大侠怎样大显身手。在关键的时候，你也得露出几招，让我开开眼。”徐良腾脸一红， 心话这小孩嘴可够厉害的，这是将了我一军呢。 可不是吗？我怎么说有点小臭名，我也得拿出几手来。徐良一笑：“少将，跟你放心，别的能耐没有，要讲究粗拳笨腿，练个破刀什么的我还行，你不必着急，很快我就要献丑。好嘞，我就等着开眼了。”正这时候，就听着后台响起杂乱的脚步声，那几个小老道回来了：“总门长，把赵德芳带来了。”“ 嗯。”“ 徐良，现在赵德芳就在后台，你是到后台去看呢，还是在前台看？”“当然是在前边，不光我看，老百姓都得见一见。”“ 好， 但是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得把话说清楚。看可以，要抢可不行。你小子要跟我耍心眼儿，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德芳给抢回去，那你可要找倒霉。混乱之中要出了事儿，贫道概不负责。来人，押出来！”这是上场帘一撩啊，就见二十几名刀斧手，一个个头裹红巾，光着膀子，手披鬼头刀，推推拥拥把赵德芳就推到前台。这哪是对待八王千岁，这好像出大差要砍人似的，老百姓就开了锅了。老少英雄一个个圆睁虎目，咬碎钢牙，心说：“郭长达呀，你可太损了，今天我们跟你是绝不能善罢甘休。”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开你的走一天，不太习惯没人管的感觉，不知道怎么打发多的时间，有点后悔